第二十章， 因为天国好像家主，清早出去雇人，进他的葡萄园作工，和工人讲定，一天一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若在自初出去，看见市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，我必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。若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若在酉初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：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：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：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说：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，到先来的为止。若在酉初雇的人来了，各人得了一钱银子，及至那先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一钱。他们得了，就埋怨家主说：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：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作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：看啊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，将他戏弄、鞭打、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，求他一件事。耶稣说：你要什么呢？他说：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回答说：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将要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他们说：我们能。耶稣说：我所喝的杯，你们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，就赐给谁。那十个门徒听见，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。耶稣叫了他们来，说：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作你们的用人；谁愿为首，就必作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。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极多的人跟随他，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，听说是耶稣经过，就喊着说：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众人责备他们，不许他们作声，他们却越发喊着说：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， 说：要我为你们作什么？他们说：主啊，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。耶稣就动了慈心，把他们的眼睛一摸，他们立刻看见，就跟从了耶稣。